朝鲜民族和解协议会发言人8月7号发表了声明。声明指出，联合国安理会第2371号制裁决议是按照纳百般策划阻挠我国增强自卫核武力的美国的强盗要求所炮制的。他一经通过，南朝鲜青瓦台的一伙就争先出面乱嚼舌头，贸然放出一派胡言，说什么全场一致迅速通过决议，这是重要的，中国和俄罗斯对制裁取得一致意见，这是更有意义的等等。委外交部的一伙则说什么由于这次通过制裁决议，所以北方的外汇收入将有所减少，对切断核武器开发所需的资金筹措渠道有时效意义，对北方的打击会相当大等等。而且正在菲律宾访问的委外交部长官臭娘江景华贸然声称对成功通过联合国决议予以评价和表示感谢。委外交部还发表所谓的发言人评论，肆意放出狂言，说什么对通过联合国第2371号决议表示欢迎。他再次阐明了国际社会绝不容许北方开发核与导弹的果断意志。傀儡当局配合美国的对朝制裁决议，这就充分说明他们的对话老调毕竟是表里不一的胡诌。他们要把我国当敌国对待，而不是同胞。南朝鲜傀儡当局如果逆行于大势所趋，不自量力地放出一派担不起责任的妄言，就会付出更为凄惨的代价。